望向編輯部第三節，我哋而家要讲下马来西亚楼嘅问题。咁啊，好唔好意思，因为马来近咧，突然之间咧，佢工作上面咧就出咗啲问题，咁佢而家咧就即系今日咧就结果就出席唔到。咁不过唔紧要啊，我哋可以照讲，因为佢都讲咗一啲即系马来西亚楼嘅资讯俾我哋听。咁啊，即系今日咧，我哋就要讲下呢个老实商人呢、這个 Barry Ma 咧，佢讲一样嘢嘅。我哋上一集都有讲啊，就系佢话而家咧，系呢个马来西亚楼嘅进场嘅好时机，因为历史表明咗澳洲、纽西兰、加拿大呢三个地方嘅楼咧，都系喺大陆 有大陆人买， 咁咧就狂升。所以咧，而家去买马来西亚楼嘅时机咧，就系合适嘅，因为咧，而家越嚟越多大陆人就去马来西亚买楼啦。 哦，咁样，即系我哋去搵啲冇大陆人都大陆人都唔抠嘅地方买楼，系咪咁意思咧？佢， 佢而家就系话咧，佢又冇讲，佢冇讲清楚，佢其实就话佢 sell 紧嗰啲楼咧都系好嘅，因为马来西亚咧而家越嚟越多大陆人去买，就系咁嘅。咁佢 sell 嗰啲楼盘咧，就喺而家讲翻个即系个地区先啦。佢 sell 嗰啲楼盘咧，就喺怡宝、 马六甲、 马六甲、 芙蓉镇， 咁咧就全部都唔系真系大城市啦。 唔系大城市系啊。 其实咧，我就问过，即系我哋都问过啲人啦。咁其实马来西亚楼咧。有两个城市是有投资价值的，有真正的投资价值。一个就是新山，即是新加坡隔离的。 新加坡隔离 是。另一个呢就是吉隆坡。 吉隆坡是。 咁两个地方就有投资价值的。咁其他地方呢就算是没有了。即是我收到的消息回来就是说。咁佢即是这个老实商人啦，咁佢梗是用其他国家做例子啦。咁又讲澳洲的楼升得很劲。就是因为大陆人买，咁呢个唔系错 喺地方啫， 但 系 呢个唔系错嘅，呢个系有咁嘅情况。嗱，而家加拿大亦都系有咁嘅情况。咁加拿大，不如你加灿讲下，即系点解大陆人系买边一啲地方嘅楼，令到佢升啊？你讲讲。 第一就好，第一就梗系近地铁站嘅，佢哋而家系买近地铁站，同埋新区。即系首先佢哋会搜罗单坑嘅楼，我听过一样嘢嘅，就最四五年前佢哋唔系咁熟悉加拿大楼市嗰阵，佢哋听过央街，于是咧就狂买晒央街啲楼，即使话喺火车，即使话喺地铁站隔篱有条叫分街，佢都唔会买。咁而家咧，佢哋就有个叫做 Transit City 嘅计划，话咩 Y City， 即系有个新市镇叫 Warn 啊，佢有条新地铁线开咗。就佢哋於是就狂买，买鬼晒佢，即系一日之内咧，你谂下一日之内买晒成栋 apartment， 咁啊四五十万加纸咧就系咁扫货嘅。咁佢哋买嗰啲楼其实主要都系交通方便，系睇交通嘅啫。 正路 吓咁啊，同埋都系三大市，即系譬如话多伦多啦吓，佢哋沿住条地铁线买啦，或者曼谷市。点解买曼谷市？因为多华人吓，即系华人比例高啊。咁啊，然之后温哥华就 Richmond 咯吓，咁同埋沿住佢卫星城市，但系除咗据我所知 ，Calgary 都有，但系 Calgary 佢嗰个 infrastructure 所限啊，即系佢哋嗰个交通嘅网络其实冇多伦多咁发达吓、啊，所以嗰个升系有升值，但系好取决于嗰个油价。如果油价升，咁又话市道好，咪咩咯？所以主要都系多伦多、温哥华两边就，但系除咗呢两个城市之外咧，其他 feedback 得唔得？ 乔北系得，据我所知，乔北都得，沿住渥太华、Montreal 嗰边都有，但系我相信佢个唐人市道系冇，即系因为乔北容易移民入境啊，即系啲人申请入移民，乔北系易过多伦多啲嘅，据我所知，所以我识好多人都系 移民咗入 Quebec 再搬过嚟多伦多，好多都系咁，我识好多人都系咁。但系而且有法文啊嘛，法文系一个难题嚟噶，对香，尤其是香港人嚟讲啦，系咪？咁但系除咗三大城市之外咧，其他嗰啲嘅楼市咧，其实都可以好平有一间咯，即系30-40万一间 house 嗰啲咯。有笪地方叫 London， 唔系英国嘅 London 啊，系喺美加边境嘅嗰啲咁嘅地方，其实都系好平。 即系其实就咁讲啦，大陆人真系令到嗰个地方升嘅，只系局限喺大城市。 系。是他们在大城市即是聚了一个社区，那些人聚在那里咯，就是这样的。 还有在大城市里面都是有些区是，即是我现在问一下是不是，即是大城市里面，多伦多里面都有些区是有升得多很多，有些区是升得少很多。就算即如果没有大陆人买的区就会升得少很多，是不是这样的 case？ 那当然的啊，咁梗係有啦，但係平均嘅价格都已经升得好劲啦，即係佢平均嘅价格吓，佢係而家一间 house 喺多伦多行行地都近过100万，80-90万至100万，睇你边区啦。如果你话黑鬼区嘅，你即係你唔知定你住黑鬼区嘅，咁你咪自己蚀咯，你一味买平你咪衰咯。 100万多伦多，咁其实都唔系好贵咗。系嘛？即系唔系好有100万 house 离市中心有几远啊？ 喺个市入边100万。 哦，咁同雪梨差唔得几多啫？咁都系。 系啊，但系个问题系喺5年之间由60万升到100万啊嘛。所以嗰个感觉系好多人，即系所以政府咪话要做嘢打压你咯，但系打压都系冇用咯，因为系而家个政府嘅政策系唔停咁吸纳移民入去加拿大啊嘛，啲移民系一定会去多伦多嘛，因为多伦多易搵食啊嘛，佢话佢吸纳移民唔单止系唐人，其实而家我睇嗰啲 statistic， 基本上加拿大最多嘅少数族裔唔系唐人，最多系南亚。是第二先是唐人。 都正路喎。好正路。 都正路嘅。咁其实我哋又讲即係讲出 Barry Ma 一个谬误啦。就係、是、其实你加拿大啲楼系有升，但係好讲地区囉。如果真係嗰个地区本身系都唔系一个大城市或者冇唐人参与嘅区，咁嗰啲楼系唔升㗎囉。或者升得少好多㗎囉。虽然嗰啲 楼 即 升得少， 即对比 少好多。 少好多咯， 系少好多。 咁即系 Barry Ma 系鸠噏啦，喺加拿大。咁我哋而家讲下澳洲嘅 case 啦，曾 BC， 我哋讲下两个大城市先啦，讲下雪梨、墨尔本先啦。 雪梨、墨尔本其实都系咁嘅，即系好远嘅地方，即系叫大雪梨地区咧，其实都系升得好少嘅。即系 house 嘅话，嗱即系。我老母就买咗比较偏远少少啦，离市区50几公里啦，都系100万送啫。即系其实就，但系你如果你讲话30公里以内嗰啲咧，就好多都200万。墨尔本咧，咁其实而家有个新嘅地方，即系叫 Cook Point 啊。咁嗰度咧，其实有60几万一间 house 噶。离市区30公里左右，其实60几万一间 house 有4房两个厕所，即系zero block 啊，即系好细块地嗰啲200-300个 square 嗰啲地嗰啲 house 系有嘅。其实都系睇都系 location 咯。咁我哋住嘅地方 Brisbane 更加，如果你离市区30公里嗰啲，30-20万一间 house 咯。 等我再问准啲个问题啦，就系、是、你如果有唐人参与嘅地区同冇唐人参与嘅地区，系咪差好远咧？个价钱 十分远， 系 十分远。 加拿大都系 嗱， 因为唐人，尤其是讲我哋而家讲嘅即系国语人啦，因为好似我哋啲嚟咗几代啲，即系渗得好多都系鬼佬区主啊。但系如果真系嘅。国语人区咧，真系升得好犀利嘅，因为佢哋可以同苹果日报一样啊，可以做个神出嚟， 佢哋咧可以做一个叫富人区出嚟，其实系本嚟唔系富人区嘅。 我哋喺讲下 Brisbane 嘅一个 case， 因为 Brisbane 就真系好 extreme 嘅。其实 Brisbane 啲楼咧，过去七年咧，其实唔系七年啊，差唔多过去十年啦。即系自从呢、這个金融海啸之后咧，系冇升过的。Brisbane 啲楼系升得好 整体咯， 整体嚟讲系升得好少。 嗯， 但系点 解咧？ 唔知道、啊，真系唔知点解。你话点解？我真系解释唔到俾你听。佢真系升得好少，佢冇升过嘅。佢而家仲有啲地方，譬如喺黄金海岸咧，佢而家嗰啲楼宇嘅价格咧，系仲未上翻，有啲地方系未上翻零七年嘅高位。 黄金海岸边啦、啊，即系同 Brisbane 接壤嘅，即系同 Logan 一个叫卫星城市 Brisbane 嘅卫星城市叫 Logan 咧，嗰度嗰啲真系比较平嘅。 咁嗱，我 因为出海滩又唔近，去 Brisbane 又几 系啦，系啦，系啦，系啊，冇错，你啱唔啱？冇错，冇错，嗯。 咁我再讲讲啦，即系你 Brisbane 个 case 就好得意嘅，你平均值冇升过，但系有两个区系平地一升雷咁升咗成倍嘅，得两个区啫。咁嗰两个区咧都系唐人聚居嘅区嚟，有一个区咧仲要系新开发嘅所谓富人区，系升咗五倍。之前咧，嗰度啲楼系廿几三十万一间，而家你冇一百万都买唔到，最起标都一百万啦。而家就系、 是、 你睇到糖，即系如果你真系要食糖人买楼呢条水咧，你系唔可以好似阿啤利马咁样介绍，话我而家有糖人嚟买啦，所以佢一定会爆升。其实唔系噶，你一定要睇糖人究竟系买边度，即系啲大陆人啊。佢究竟喺边度买，同埋佢哋究竟喺边度推销紧一个地方，同埋佢哋有咩同乡喺度搞紧？你要知道晒啲嘢，你先可以跟大陆人去买嘢嘅。如果唔系，你蚀多个赚嘅啫。如果你跟 Barry 妈去买，系蚀鸠硬。我要话俾你听，因为佢根本就完全都带你去啲唔系大陆人买楼嘅地方去买楼，同埋啲供应系过剩嘅。 系， 即系帮人甩货，其实佢系， 其实佢就系帮人甩货，同埋系即系呃鸠啲网友钱啊嘛！即系你做生意唔可以咁冇道德噶嘛！你要讲明俾人听，你究竟系卖紧乜嘢？如果你话卖紧货尾嘅，或者卖紧啲货系砸咗喺度嘅，你叫人投资嘅，你唔可以同人哋讲话呢啲系一定会升，同埋系用澳洲、加拿大或者纽西兰嚟做例子，纽西兰都系一样嘅。其实纽西兰个例子咧就系、是，其实仲即系。仲夸张过 Brisbane， 即整体嚟讲，譬如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嚟讲，佢系升得好劲嘅。咁但系就都要讲一个但系啦。如果冇唐人参与嘅地区，系升得少好多嘅。 几多公里啊？即系离市区嘅话，如果系大概 呢一样嘢反而唔重要啊。唐人炒嘅地方咧，离、市区廿几公里咧，都可以升成倍嘅。 都 OK 噶，系啊。 佢有啲炒區， 廿幾公里好近嘅咋，其實 事實上係，但係其實喺奧克蘭嚟講算遠㗎，因為廿幾公里咧，因為交通差嘅關係咧，廿幾公里係要揸車揸成超一個鐘啊， 塞車咁繁忙時候係啊， 因為塞車嘅關係，其實廿幾公里嚇、加餐。 因为我依家拿大标准啦，廿几公里其实都系半粒钟车嘅啫嘛，即系譬如温哥华又 正常又系咯，但系 又温哥华都正常， 正常就系、 是、 因为奥克兰嘅交通咧系即系比其他城市都系好差好多啊，即系可以系一个 发达咯， 系我见过嘅城市里边系最差嘅啲交通，所以呢个地区咧，你就好难作准咯。你话廿 K 系啊，廿 K 不过揸车要成个钟咁，好鬼恐怖其实。咁但系如果有大陆人参与咧，我嘅见过嘅咧就系起码都升一倍至一点五倍咯。即系如果有国内人参与嘅地方，少国内人参与嘅地方有可能系升20%到30%。 我睇过有一篇嘢系国内人写。佢有啲炒楼达人写，佢话，其实睇一个地方个楼市升唔升，最紧要睇个人口有冇流入，其次先至睇 location， 第三个先睇利率。咁 即系其实多伦多啊，或者其他澳洲嗰啲地方，我相信都系咁咯。你嘅人，你啲人，你系睇你嘅新移民有几多流入嚟，流主要流去边区，嗰个楼市，嗰个地方嘅楼市先会升。 所以 Barry Ma 佢咪讲漏咗样嘢咯，因为马来西亚都唔系收新收移民嘅地方， 唔系移民国家。 系啊，根本就唔系移民人，啲人移民想去嘅地方，你明唔明啊？同埋佢介绍嗰啲地方，就唔系大陆人去买嗰啲地方咯。所以佢讲嘅嘢咧，表面上听起上嚟系啱，但系实际上咧系全部都错嘅。你听佢讲咧，就一定扑街，就系咁啦。 唔系、啊，可能佢会咁样驳你嘅、啊。嗱，你买楼都唔系，你唔系炒楼噶啦，你买嚟住噶嘛， 咁啊得， 咁啊得。如果你买，如果你一早咁讲啊，冇所谓，你就唔好同人哋讲话， 就算啲楼系就算跌到零啊，都唔介意。 如果你系住嘅话，冇所谓嘅，你住真系有住嘅需要，跌到零都冇所谓，你都要住噶嘛。事实嚟嘅，呢个系 fact。但系你唔系啊嘛，而家你 sell 俾人就系话你会升啊嘛，个卖点，咁系好唔公道啊。因为你就是卖紧一个升值预期，其实就同叫人炒老千股系冇分别。个问题就仲大，因为老千股咧，你输最多就输几皮嘢嘅啫，就唔会输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嘅。但如果你帮 Barry Ma 买楼咧，系会输几十至几百万嘅。 同埋佢好少叫人去 KL 买嘅。如果佢叫人 KL 买，咁我哋都唔会批评佢，因为真系 KL 系值得买啊嘛。但系佢嗰啲。马六甲喎、啊，大佬， 即系嗱，好简单啫。你如果澳洲嘅 case 系，如果我叫你去雪梨墨尔本喺市中心买嘅，系一定唔会有问题，系咪先？陈秘书， 冇错。 但如果我叫你去哇加哇加买，咁啊实死啦，系咪先？ 系，因为系我都有亲戚系，都几多亲戚喺嗰度住嘅，哇加哇加嘅 townhouse。unit 仔啦，而家仲有$100送嘅，其实 即系冇升过咯， 好平嘅啫。 同埋即系而家，如果啲人叫你去布里斯本市中心买咧，又系死嘅、嗯，因为布里斯本市中心而家好多apartment出嚟，系会有apartment冇人住。 Melbourne 都系 ，Melbourne 又系 Melbourne 少好多。Melbourne 因为而家个租好贵啊 ，Melbourne 而家个租一间房要$300+啊，一间房一个礼拜$300+。 嗯 一间房又唔系一间房嘅公寓， 一房 系净系喺一个三房嘅公寓租一间房要$300。 single room 系嘛？你知 系啊，佢个租金系顶得到嘅，所以 Melbourne 反而唔系大问题 ，Brisbane 就死硬啊、嗯！千祈唔好去 Brisbane 买，即系市中心 唔好买 apartment 系啊，唔好买市中心嘅 apartment 系死梗嘅。有好多人而家 sell 紧呢样嘢啊，咁我哋都 睇香港嘛。 是死梗的，太多了，因为 Brisbane 的市中心，如果现在买得落好的呢，就是 Gold Coast 是一定租到出去的。咁Brisbane 就要睇地区，市中心是少的，反而。其实市中心那个真是喜欢住市中心的是少的。反而你隔少中市中 心。5公里之外啦，到10公里就最多了，最贵了，那些楼了。 是啦，其实啲人呢是要旺中大静，个城市那些人的主要的方法就是。所以每个城市都有少少唔同嘅。如果你听即係淨係听 Barry Ma 讲而唔係自己去问下当地人呢，其实好危险啊。 佢要带你考察㗎喎、哦。 但你点识嗰啲当地人啦、啊、你梗要即係諗方法识到当地人先至好买啦。如果係即係佢唔会带你去识当地人㗎嘛，就识都係妹嚟㗎啫。係咪先。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独立 精明消费者。 独立嘅调查，即系你独立去求证一次，究竟系咪值得买，嗯、就唔好听晒佢讲咯。 系啊， 即系做一个 due diligence 所谓嘅、 嗯。所以佢好少叫人 KL 买，因为 KL 啲楼真系好贵啊嘛。 其实平唔系一个买楼嘅原因咯。即系如果你见到啲楼平，你就想买，其实冇用噶。即系 大亚湾咯，你讲过啊。 同埋马尼拉咯，而家人卖马尼拉啲楼啊，即系 我好黐线啊，马尼拉都咁大卖。 其实香港人买唔到楼，而家造就咗一样嘢，就系喺海外即系卖楼嘅人卖，其实系买一个假嘅梦俾香港人咯。 系，唔系即系俾佢哋嘅心 可以上到车嚟投资，上车发达，一个假嘅发达梦。 或者讲话喺香港买唔起楼，佢哋有个安慰咯，即系唉，香港买唔起唔紧要啦，系起码喺马尼拉都叫做有间大屋住下咁样咯。 大佬，你唔知点噶嘛？佢嗰啲税制点计？啊，人哋见你有栋楼，你都唔知嗰个咩地方嘅。马尼拉嗰次啊，嗰啲咁嘅非常冇胆特警嗰单嘢啊，啲治安点啊？你到而家都未知喎。马尼拉出名 绑架首都啊，世界嘅绑架首都 系咯，超真系。 我认为嗰啲地方唔系住人嘅，不过即系如果以香港人的标准，都系啱噶啦，因为 唔应该喺嗰度投资。 如果你纯粹租翻俾嗰度嘅人咧，有人帮你睇住个物业咧，我觉得如果回报又计到数啊，就 O K 嘅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因为要搏佢升值啊，或者要搏佢即系点样讲退休去住啊，咁样就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咯。呢啲地方你退休唔会去住啦。第一，第二就系、是。嗰啲地方升值都有限，因为佢治安差嘅话，啲楼系好难升嘅。治安差嘅地方亦都会少啲人流入去咯，即系个流入去，即系移民去嘅人系会少嘅，即系所以嗰个人口增长咧，得翻佢自己人糖水滚糖鱼咧，就冇外来嘅钱带入去，将个楼市推高少少咯。 有俾你哥大咯， 啊俾你哥，俾你哥呢个人咧就真系。佢讲嘅嘢呢表面上系真嘅，好动听嘅，即系表面上听起上嚟系真嘅。咁但系你实际上一调查深入啲呢就全部都系流㗎喇。 同埋头先真 BC 嗰句呢有少少语言上有啲问题啊。佢系唔系啤你哥大啊，系啤你哥叫人带钱去啊。 系冇错。系啦。所以啤你哥系将来有机会变成拿督嘅，因为佢为呢、這个帮人帮大马咩嘛，帮大马散货。 嗯，系啊，讲即系投资呢样嘢，即系如果你大陆人其实唔蠢咯，讲真，即系你如果以为你乱柒咁买，大陆人都会跟你一齐去买，其实唔会咯。而家同埋系要即系你要倒转噶啦，如果你系想食大陆人条水，你要跟佢，唔系你去入去开荒，跟住佢入嚟再抌啲钱俾你赚，呢样嘢好少发生啦，已经。 佢哋因为佢哋资金太大啦，好似我哋头先讲 Brisbane 嗰个区咧，即系我以前都讲过，据我所知系几条东北佬就已经可以筹咗大嚿钱去开发嗰个区噶啦。佢哋即系筹，即系同我大班都好似筹款能力好强噶。佢哋 咧就个操作就系同啲本地嗰啲发展商合作。 向你 本地 即系叫你买， 但系同埋佢直接，佢而家已经做到叻到咧，就系同西人直接合作噶啦，即系同白人直接合作噶啦。你香港人已经唔可以再食呢个代理啊买版呢条水啊，即系 Berry Mar 其实系做代理啫嘛。但系好老实讲啊，佢已经唔知道边一度究竟系大陆人买噶啦，或者大陆人喺边一度买，佢系唔会知啊。佢知道唔会同你讲，因为嗰啲地方根本。冇肉食啊！即系如果以一个做经纪嘅人嚟讲，嗰啲地方系完全赚唔到钱嘅， 因为你咪大资本啊嘛，跟住大陆人嗰啲钱就太大，嗰嚿钱你点讲啊？其实好难跟到佢哋，因为佢哋咁大嚿钱咧，人哋系唔侵你玩噶，嗰啲大财团嗰啲，唔系即系嗰啲一大堆乡里嗰啲，佢哋唔侵你玩噶， 你只可以从佢哋同佢哋倾偈嗰度收少少风。但系嗰啲风系有时真有时假嘅，所以你都要睇下究竟合唔合理啊！即系如果佢讲嗰啲嘢，同埋你究竟即系好容易嘅啫。佢嗰啲人会去睇楼噶嘛？其实经纪系会知噶，即系如果当地嘅经纪系会知边一度而家有大陆人睇紧，密集式咁睇。其实啲经纪系知嘅，但系而家佢哋就做到一样嘢咧，就系有御用经纪啊。所以都好麻烦嘅，所以其实而家你要，因为佢哋咧就系而家佢哋玩呢个资本主义嘅游戏咧，佢哋唔系用我哋谂嗰种资本主义，即系西方人谂嗰种资本主义模式，佢系用一个炒卖嘅方式嚟谂，你明唔明？即系佢囤咗啲嘢喺度，佢唔理佢一阵，再谷佢升，再搞一个 demand 出嚟，你好难。 即系知道佢里面嗰个操作， 即系四叔嗰种，即系等于而家四叔喺东北玩嗰种咧，系咪咧？ 对此， 佢哋会喺微信咧不断炒嘅，即系我有时都收到呢啲咧，佢即系头先我哋讲个假富人区，而家变真富人区啦。佢哋咧就微信不断炒话喂，呢个系新布里斯本新富人区啊，即系因为佢， 我知系边种啊，即系等于 地产三兄妹嗰个咯，你 唔系地产三兄妹差唔多啦，或者亚视啦，亚视嗰个施荣汉啊，我买个亚视翻嚟，然之后搭个鸡棚，谂住翻去搵人投资啊，不过而家， 但佢真系搵到啊嘛，佢唔系佢搭个鸡棚，但系佢真系攞到钱啊嘛，因为佢人多啊嘛， 系你都系睇嘅啫，因为我依边都有一个有一档嘢嘅。七年前到而家都未起好嘅，叫做王府井啊，起个大商场叫王府井。 哦，你讲过上次呢、這个系嘅， 系咯，喺度搭鸡棚，谂住叫人翻嚟。 但澳洲唔同嘅、哦，澳洲 而家终于起好啦，转咗五手人。 澳洲好少烂尾楼嘅、哦，社长可能唔知道，其实澳洲系好少烂尾楼嘅。 澳洲嗰、那个买卖好公道，所以你烂尾嘅情况好系差唔多绝无仅有，可以话佢哋会 冇啊，应该讲冇， 佢哋会迟好啊，会迟，但系会唔会起唔到啊？好奇怪啊！即系佢哋即系唔知点解会咁喎？即系如果你话如果商场 嘅话，我觉得 吓、你讲 啊，可能系你哋嗰边老实，我哋依边近呢几年咧就嗱，即系话统计过都有十单八单啊。烂尾 apartment， 即系勾咗七年，最后话我哋烂尾唔开发啦。其实佢哋求其其揾个借口唔开发，就谂住等你楼价升。即系譬如话我七年前个价、一间 house 30万吓，一间 apartment 30万，而家已经升到50万啦，40-50万啦。于是佢索性话 cut 咗佢，我烂尾啦，改头换面，我还翻晒啲钱俾你，自己开嗰档嘢，再喺个地再起过，咁样困人咯。 澳洲就唔准啲咁样嘅，冇可能嘅呢样嘢就。澳洲系冇可能，因为佢系均真好多嘅呢样嘢。咁澳洲会烂尾嘅就系商用物业咯，住宅物业就好少。住宅物业系完全唔会嘅，基本上可以话佢会迟一两年。佢有啲地方我试过嘅，迟一两年。但系 买楼花就会迟一两年啦，一排好多时候都迟几个月。 系啊，买楼花会迟一两年，但系就唔会烂尾嘅。佢一定会起到俾你，因为呢澳洲个做法好公道嘅，就係、是、你买楼嘅时候呢，你啲钱呢永远都係摆喺嗰个 第三 part， 摆喺嗰个律师 嘅 party， 摆喺律师楼，嗰、个就仲要係首期摆喺律师楼咗，佢唔可以攞咗你一大嚿钱去咩过去运用喎，嗰、那个钱你首期都係摆喺律师楼，同埋佢用你嘅嗰嚿钱嘅时候，佢俾返息你。所以澳洲买楼花是比其他地方稳阵，纽西兰唔系噶， 安全。 纽西兰买楼花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我都不建议人哋买楼花，即系纽西兰。纽西兰是工期是会迟好多，同埋烂尾楼是很常见的，系得澳洲是很少烂尾楼的。澳洲嗰个制度系合理嘅。 我有个亲戚喺俄克兰买咗两层楼花。本来两年前要交楼，到而家都仲未收到。 两年 会交啦， 两年前要交楼，而家仲未，仲拖紧啦。但系已经起咗好多噶啦， 但系奥克 唔知搞咁耐。 纽西兰有样嘢好衰嘅咧，就系啲地产佬咧夹埋嗰啲发展商搵食啊。佢卖嗰啲盘俾你咧，其实佢明知卖完俾你之后咧，佢哋要追加钱。 系要追加噶，系啊， 系啊， 好扑街嘅。 喺纽西兰先有呢样嘢嘅，澳洲系唔会嘅。澳洲是完全冇嘅， 追加钱咁衰格都得。 系啊，纽西兰嗰个合约系可以咁样做噶，标准买卖合约系啊，即系如果留翻 买卖。冇啊，你唔肯追加嘅，咪退翻晒钱俾你咯。 系啊，佢就因为要你追加， 佢 又唔会。其实明屈 你 嘅，你因为你 屈你咯，系咯。 佢明屈你嘅，因为见到楼价升咗啦，你唔加，你唔俾嘅话都唔得嘅。其实就系咁咯，好扑街啊！纽西兰如果买楼花证系可以帮大公司买，咁边间咧你可以 PM 我哋问。咁呢度我哋唔讲啦，费事卖广告。咁如果你系即系喺澳洲就比较稳阵啦。澳洲其实所有大城市 烂尾楼都系未听过，可以话。如果住宅嚟讲， 系住宅未见过。 商业楼宇会有，住宅真系冇。系啊，咁系咯，咁啊冇啦，冇乜嘢讲咯。Barry 妈都讲咗佢讲呢样嘢系错噶咯。咁佢近排有冇其他啲衰嘢啊？要踢爆佢啊！ 永念停退款咯。 哦，你讲下，我唔熟呢单。陈秘书， 佢好似喺节目开个一个网友名，咁就系号称叫补习界黄杨达嘅个样啊，咁就话佢买咗15个永念停，后屘咧就好似想叫佢退翻，咁咧首先佢就退咗10俾人，后嚟咧佢再叫。即系个买主就想再攞埋，即系想退晒佢啦。咁之后佢哋当中就有好多阿啤梨哥就话系一年后先可以退嘅。咁后屘咧，咁佢话已经自己人至尽啦，而家帮你退到足啦。之后咧就话嗰个补习界黄杨达咧就成日唱鸠佢，话佢呃钱之类啲咁嘅嘢啦，就开晒人哋嘅。开晒人哋个名啦，咁咧又有样嘢唔好咧，就佢话如果将来有咩南亚人搞鸠你啊，唔关我事啊，讲呢句咯，即系咁样 无赖嚟嘅， 咁 屌你咩？ 其实咪 唔系老千啊，系老无赖啊，直情系，屌老尾有冇搞错咁样做？ 佢话唔关佢事啊，即系佢咁讲啫。即系话我以后会揾南亚人搞搞你啦，即系暗示啦，如果咁讲， 正仆街。 之后佢系帮帮徒之一咯，吓、啊， 正式 好搞笑啊，真系。 唉，咁我真系离晒谱呢个人。佢咁样讲咧，即系话我系唔捻还俾你噶啦，有咩即系你而家仲要睇爬啦咁样咯。 哦，咁佢系还咗大部分嘅，咁系还咗大部分嘅， 还晒人哋要啊。 系，但系佢。嗱，即系呢个又系罗生门嚟嘅吓，佢就话讲到明一年之后先可以退嘅，咁佢而家帮佢退咗10个定系13个啊，咁唔咁上下啦，咁咧，咁其实佢已经仁至义尽啦，话系嗰个买家，佢话系嗰个买家自己听得唔到，佢话其他网友都听到，就系佢听唔到咯。 哦，咁如果係有拖冇欠嘅冇所谓啦，剛才我收返我闹佢嗰啲啦，即係有拖冇欠就即係我都算佢囉，就唔可以话无赖，不过佢咁样嚇鸠人又有啲唔公道囉，话会 同埋开晒人哋个名㗎，开晒人哋个名㗎，乜乜补习社乜乜乜。 佢签约嘅时候咪讲到明，如果要退货就一年后先得退囉。 咁佢又冇讲喎，佢就话口讲嗰阵係咁讲嘅，即係想。 口数 又系芒果老式嘅做法咯，乜差都系屎忽数咯。其实就系讲唔清嗰啲咪数咪叫屎忽数咯。屌，我都屌过佢好多次啊！ 你又讲唔清啲数可以吞来吞去嘛，弹出弹入冇所谓嘛， 正扑街嚟。 然之后就用嚟屈，然之后要嚟屈对方咯，话弹出弹入屈对方，又系然之后再扮小强咯。 啊，同埋佢讲咗样嘢，佢话。即系有，即系佢因为点解佢嬲咧？因为嗰个人咧就想买一间90万嘅楼，但系咧好似做呢个第二家园咧要100万噶嘛。咁咧佢阿啤啤你哥就话 咩钱啊？ 马币 即系200几万、啊、都 系。咁阿啤你哥就话：，我帮你谂啦。咁佢就咁样嘅，佢就话：，就叫人装修，即系打嗰个价，打到100万以上咯。咁之后嗰条友就话，觉得都系即系觉得 Barry 妈信唔过，即系佢自己搵，直接搵个 agent 买咯，即系佢信唔过 Barry 妈咯，咁直接都要买翻同一间楼吓。 哦，咁讲个补习社嗰条友都唔系、哦、都唔系咩嘅，都扑街啦，佢都唔，即系我都唔争佢，因为 Barry 妈去搭咗条生意，你咁样一个屈尾十走去另外一个人度倾咧，其实就。即系讲 唔系咁好嘅， 唔系咁有道义咯。 系啊，咁你讲真啲勇嗰啲嘢，你要即系讲得清先得噶。咁样做啊，真系唔系咁啱啦。 咁啊， 同埋嗰条友喺低俗卖广告，我心喺谂，咦，低俗频道卖补习社广告，佢哋嗰啲嘢都系低俗，好似 戆鸠嚟噶，所以真系唔抵争啊。其实两边都唔抵争，不过 Barry 妈就无赖啲 ，Barry 妈就无赖啲咯。吓、啊，即系我好客观评价咋，其实都， 嗯，系啊，叫人马六甲，我顶啲，点讲啊？你佢话咩世界遗产之后话？旅游好每年咧都破新高，啲人去旅游咁嘅嘢咯。 旅游业系顶唔到一个地方嘅楼价嘅，呢一样嘢系一定要讲清楚，一定要系嗰个地方本身已经有一个好大嘅住屋需求。譬如佢嗰度有好多医院嘅附近，有好多商场嘅，咁嗰啲人要地、嗯、即系点样讲啊？你都要请医生、请护士、请教书先生，有细路仔要翻学，咁一啲地方咁样先至可以即系。就是值得有投资价值咯， 即 有 个 住嘅 有个社区， 系啊，有住嘅 有个完善社区，有个完善社区先得嘅， 同埋有住嘅需要啦、嗯。真正如果你真系租俾人嘅话，如果嗰个地方净系收游客嘅，咁嗰度嗰个地方或者系新区，根本乜嘢配套都冇嘅，咁你买入去咧就做开荒牛，咁其实制唔过咯。啊，咁好啦，今日节目差唔多啦， 好啦， 好啦 ，OK， 好啦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